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延寿外号血手佛子，武功也走阴柔狠辣一派，但见他右手屈指成爪朝沈乔抓来，霎时如阴风扑面，鬼魅哭嚎，四周俱是尸山血海，无间地狱，漫天血光，即要将人淹没，绝望恐惧纷涌而来。沈乔飞身后退，山河同悲剑同时出鞘，登时剑气如虹，霄光大涨，一下将延寿大半气势盖过。延寿紧追不舍，双掌将沈乔攻势悉数化解，又接连拍出三四掌，迅若闪电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每一掌都如海涛倾泻，红壁叠起，一波强似一波，根本没有给对手反应的机会。延寿虽未入天下十大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武功仅是寻常。燕无师闭关的那十年里，幻月宗将经营重心放在北周朝廷里，法镜宗则远走吐玉魂，唯独合欢宗在中原，尤其是在齐国的势力急剧发展。而延寿能够在人才济济的合欢宗内占据一席之地，甚至与桑景行平起平坐，必是有过人之处。沈乔持剑在手，剑身横空一滑，剑光耀目，瞬间回清倒影，冰雪凛然，飒飒生寒，伴随杀气席卷而至。这头好战正酣，另外一头也未闲着，萧瑟与白蓉并肩而上，一前一后缠住燕无师，令他不得脱身。沈乔与延寿交手之余，瞥见白蓉与萧瑟出手，不由眉头暗皱。此二人皆为合欢宗年轻一代的高手，几位长老之下武功最高的怕就要数他们了。萧白二人的天分同样也很高，每见一回武功似乎都提升了不止一层，尤其是白蓉。沈乔初见他时，对方不过刚刚跻身一流，如今奋起直追，一手青莲印炉火纯青，身姿曼妙，却暗藏杀机，令人防不胜防。沈乔很清楚白蓉几次对自己留情，方才更是借阐明厉害，暗中提醒桑景行即将到来，让沈乔不要多管闲事。但他对沈乔的这一丝心软，却绝不会用在燕无师身上。此时与萧瑟相互配合，默契无间，步步紧逼，如天罗地网，将燕无师团团困住。因方才燕无师突如其来重创萧瑟的缘故，两人心中多有顾忌，不肯尽全力。但唯独沈乔明白，燕无师现在功力有限，根本还未恢复到全盛时期的一半，能重伤萧瑟已是极限，再多面对一个功力大增的白蓉实在是勉强。若时间一长被两人察觉底细，必然会尽全力对付燕无师，如此一来他又要应付延寿，难免顾此失彼。想及此，沈乔不再犹豫，功力运至极致，摒除杂念，直接提升到剑心境界。刹那间剑光万丈，天地变色，仿佛雷霆震怒，江海清光，全部凝聚在这一剑之中。人在剑外，心在剑中，剑心所至，万物成空。延寿悄然变色，急急撤掌后退，不敢掠其锋芒。然而剑光一出，断无收回之理，剑气携着白光竟穷追不舍，牢牢坠住他，仿佛轰雷鼎沸，万水奔腾。虽说剑心出城境界不稳，但已隐隐有一剑挥出天下平之势。这一剑挥出，沈乔却不进反退，直接折身朝白蓉那边掠去。三人原本相持不下，形成一种微妙平衡，以燕无师的功力本可一力降十会，断不至于如此僵局。时间一长，萧瑟白蓉难免心生疑窦，青影却飘然而至，直接将燕无师掠走。见此情状，三人赶忙追了上去。除却萧瑟受了伤，力有不逮，延寿紧紧坠在后面，不肯轻易放过二人。 你先走一步，到先前我们入城时经过的那个树林里，我来挡住他们。 沈乔语速极快，说完便直接推了燕无师一把，也没等他回应，提剑反身朝三人而去。燕无师回头深深望他一眼，一言不发，转身离开。眼看目标越来越远，沈乔却挡在身前，延寿也急了，掌风几乎化作血影，招招都往沈乔身上招呼。沈乔掌法却丝毫未乱，剑法越剑沉稳， 面对延寿疾风骤雨的攻势，没了燕无师在身旁，他反而能更全神贯注应对眼前的局面。山河同悲剑在风中历历作响，一身青衣飘扬若仙。经由沈乔改进的沧浪剑诀，气象万千，涤荡纵横，宛若千花绽放，光溢六空。一时间竟将三人齐齐挡在剑光之外，寸步不得进。延寿闷哼一声，身形变幻越发迅疾，令人难辨真伪。修长五指势如利刃，所到之处幻化出重重血海骷髅，竟空手破入剑幕，直接抓向沈乔握剑的手。沈乔一路飞掠，身形化作一道轻影，蜻蜓点水，玉落即起，足尖几乎不曾点地。天阔红影这门玄都山的独门轻功被他用得真挚化境，只怕齐凤阁在此都要忍不住赞一声好。在这样的轻功境界之下，两旁树木纷纷被抛诸身后模糊不清，连带在后面紧追不舍的敌人也都暂时失去了踪迹。但沈乔并未因此掉以轻心，他提着一口气，袍袖飘荡，不沾尘土，便是飞鸟惊鸿，怕亦逊色三分。这一路疾行，先是往城外山上掠去，为的是掩人耳目，后又循着隐蔽处下山，进了入城必经之路上的一处小树林。树林虽然占地不算大，却因倚傍山脚，郁郁葱葱，自成一方天地。藤蔓缠绕，脚下崎岖，常人进了此处便像是被林木吞噬了一般，一时半会儿也是找不到出路的。沈乔扶着树干往里走，速度虽然放缓，足下却不留半点印记，就算敌人循着此处追过来，也不会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进了这里。走了约摸一炷香，眼看已经来到树林深处，快要抵达山脚丛林，他终于有些消受不住，停下脚步稍作歇息。旁边忽然伸出一只手搭向他的手腕，沈乔心头预警，及时察觉，抽手便要后撤，却在见到对方面容时顿住身形，松一口气。燕无师握住他的手腕，另一只手扶上他的腰，将人搀向丛林深处。 你怎么用了这么久才甩开他们？单凭他们三人自然不足为虑，我本还想杀了严守为观主和初一报仇，没想到后面又来了一个人，做僧人打扮，年纪比白荣还要轻些，此人武功不在严守之下，久战对我不利，我只能找机会脱身了。 你说的应该是宝云，合欢宗的长老之一，此人昔伪作僧人，四处讲经，以此骗得女心中，与他们颠鸾倒凤。佛门恨他败坏和尚名声，近年来对他屡屡追杀，他不大在外面露面，但武功不在严寿之下。 方才白荣说过，桑景行和宝云都在后面，宝云一来，桑景行只怕也离此不远了，我们须得快些离开才是，他们那么多人未必找不到这里来。 你现在还走得动吗？ 走不动了。 我有个办法。 哈， 桑景行因你而重伤，自然对你恨之入骨，但合欢宗其他人与你却没有刻骨仇怨，反是对你忌惮得很。你现在独自离开，不必再管我，既能摆脱他们的纠缠，也不必再多我这么一个累赘。 我当你能说出什么好法子来。别废话了，先上山吧。 这个办法难道不好？ 我若想抛下你，又何必等到现在？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既然一开始已经插手，自然要竭尽全力。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你先上山吧，我替你断后。 阿乔，你真是可爱，就凭你现在这副模样还要断后，桑景行一来，怕能将你连皮带骨的吞下去。 沈乔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便觉脚下一轻，竟是被对方缚于背上。沈乔完全没料想他竟有如此举动，一时竟怔住了。对方脚下轻盈飞快，不过片刻功夫便已从树林径自入了山脚，又沿着山路往上绕向山的另一头。 我们现在要上山。 此山背面有一寺庙，隐于山中，荒废多年。 你好似对此地颇为熟悉啊。 当年与崔游望一战之后，我曾到此山中闭关修行。 沈乔恍然，未再多问，他的确是有些累了。方才力战四人，抛开被燕无师所伤的萧瑟不提，白荣、延寿、宝云实力一个比一个强悍。以沈乔如今的内力，若非有剑心境界在支撑，断不可能全身而退。燕无师虽走得快，却很稳，隔着衣裳，肌肤温暖的触感传来。沈乔无暇多想，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。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周遭已非方才丛林，而是身处一间寺庙之中。已年岁久远，寺中早已香火断绝，连香炉都不知去向，佛像身手不全，四处布满烟尘蛛网。不过沈乔睡觉这块地方倒是干净的，底下还垫着从柱子两旁扯下来的布围，虽也残破不堪，但总比冰凉的石板舒适一些。他背靠墙壁坐了一会儿，方才他虽然没受什么重伤，但自从上次和雪婷交手之后，体内伤势有些淤积，导致至今无法发挥出全力。后来又有了宝云的加入，使他直接错过了杀延寿的机会。沈乔扶着昏昏沉沉的脑袋，轻轻叹了口气。一只手摸过来，他毫无防备，被冰冰凉凉的触感一击，忍不住微微打了个寒颤。 叹气做什么？ 燕无师坐在旁边，另一只手则拿着薄片在看。沈乔眯着眼端详片刻，确认这是当日对方从陈宫手中夺来的朱阳册残卷。他正要开口，却见燕无师手一翻，薄片直接飘入火堆之中，转眼就被火焰吞噬。燕无师转头看见他的表情，也不等他发问， 里面的内容我已记住，留他又有何用？ 若是万不得已，可将薄片交给合欢宗来脱身，你连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了吗？ 哼！即便我将薄片交给他们，你认为他们会相信这就是真正的残卷？ 哼！ 昔日日月宗内有一门秘法，只怕连你都不曾听过，说白了便是魔音摄心，练到出神入化之境，可以控制别人的心神行为，迫他在不知不觉中将真话说出。若换了是我，我也更愿意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口供，而不是相信一张上面写了字的薄片。 所以延寿等人想要趁你修为大减之际将你抓回去，迫你说出残卷上的内容。 不错，我对于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一具尸体，而是朱阳策和幻月宗宗主的身份，有我在手，自然也可以轻松号令幻月宗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